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虽然说下大雪那已经是前几天的事儿了啊、也就是由于渐渐最近这几天气温缓慢的升高啊，路上的积雪呀、包括积冰啊，都有这个慢慢化掉的迹象啊。今天晚上傍晚的时候我出门还能感觉到路上湿乎乎的，就是因为路面上的那个冰都化成了水。 是， 可是有些地方那冰还没有彻底化。 它到晚间温度低了以后就会重新的凝结起来， 是吧？它就又变成了冰、就前几天下大雪留下的后遗症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根除。尽管这些天呢，在环卫工人、是志愿者和广大市民的努力之下呀，主要道路上的积雪已经被扫干净，市民的出行不受影响。但是啊，积雪虽然化了，可是那些留在立交桥屋檐下的冰溜子还没化。 哎，就那一条一条的那个冰锥， 大冰锥哈。 对， 桥上密布着锋利的冰溜子，桥下都是行驶的车辆和等车的行人。这一幕啊，就发生在广渠门桥的北侧，看着就让人揪心。 万一掉下来呢？ 是吧？这直戳脑袋尖儿啊！记者也看到啊，这儿有6、7处啊，因为积雪融化而形成的冰溜子，而这些冰溜子的正下方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车道。这些冰溜子啊，最长的超过了30厘米，就短的它得也得有10厘米左右吧。其中有几处啊，融化的雪水啊，就顺着那冰溜子往下滴。这滴着滴着它就又冻成了新的冰柱。 没错， 记者还发现啊，在2处啊，有些冰溜子已经有这个拦腰断裂的迹象，可见 化了嘛。 是啊，所以早些时候就已经有冰溜子掉到路面上去了。在桥下车道东侧呀，有一个公交站，在公交站正上方的桥面上也有7根冰溜子。这些冰溜子呢，是融化的雪水沿着大桥缝这个留下来，变成又细又长的冰锥。大概呢有9条线路的公交车都会在这儿进站，所以啊，有很多乘客就在这儿等车。等车的人群当中啊，还有老人和推着婴儿车的妇女。 你看， 人们每回经过这儿的时候啊，都得紧张的避过冰溜子的正下方，生怕这万一要掉下来砸着人。 对了， 有些乘客呀，站在站台上他都不放心头顶上这些所谓的凶器啊，时不时抬头看看。有一位乘客跟记者说啊，这些冰溜子已经形成有2天的时间了，前天啊还是只是一小点冰锥，没想到隔了一宿啊，这一夜就变成了冰柱。 因为白天的这个化成雪水的水逐渐的这个滴流下来了。 哎，在市区主干道上是这样哈，其实在胡同里，在平房的房檐下也有很多冰溜子。和立交桥下的冰溜子比啊，这个胡同里的冰溜子要相对短小很多，哪怕就是掉下来也不会扎伤车辆或行人，但是肯定会吓人一大跳啊。 没错， 记者也注意到啊，苏州胡同附近的道路呢就比较狭窄，行人都靠两边屋檐下行走，都躲着那个房檐边，因为房檐都比较低呀、只要是个儿比较高的行人过去的时候，那脑袋很容易就撞上冰溜子。 好嘛， 如果这小年轻啊，这个子本来长得就高高的，这低头玩手机，路过房檐下的时候没注意，冰溜子正好会在眼睛的位置，很容易扎着人。 你瞧瞧， 还有一些比较高大的房子啊，顺着房檐垂下的冰溜子它特别长，而且还混合着泥水，所以那冰溜子的颜色啊，有的黄的，有的灰的。就在苏州胡同南侧有一间比较高大的平房之下， 一整排冰溜子顺着屋檐垂下去。其实也看上去啊，这个就觉得这冰溜子确实挺结实的，如果用手触碰呢，倒是你使劲也能掰下来。记者也询问了一些住户，他们也说呀，下雪之后都会很积极的动员大家伙一起来扫雪，可是对于房檐上的冰溜子还真是没特别在意过。记者也就顺手掰断了一根冰溜子啊，尝试着拿这个冰柱的尖儿扎了一下手背，这有分寸有下手分寸的，还感觉到手背被扎了之后像针头或者刀尖扎手一样挺疼的。 没错， 这要是从棚上掉下来再加上那自重哈，这扎一下我觉得还真的可能会出事儿。 小李飞刀似的。 所以说你想这房檐的高度和记者手拿的那高度能一样吗？所以这确实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呢。 哎，这个在咱们北京啊，这个下雪大了以后，这冬天这是一景啊。也有好多朋友呢照了这个照片分享在朋友圈啊，发在微博，但是这个东西引起的一些安全问题呢，也是需要注意啊。 是， 除非说你出门谁没事都戴一头盔呀、啊，咱又都不是开摩托车的，对吧？ 何苦呢？您说之前要是真是房檐下边，或者说咱们这个市主干道的一些公交亭上啊、大桥下边结了冰溜子，咱环卫工人在扫雪之余，能不能使用一些特殊的长的工具啊？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把这些冰溜子也处理一下，是吧？ 捅一捅。 哎，前两天不就是那个故宫的官方微博在他们那个页面上发了一段小视频，一个高高帅帅的小伙子，他们的工作人员拿一小棍儿，就戳那个房檐上掉下来那大冰溜子， 嘣嘣嘣！ 哎，一戳，就像那高手一样哈，这手戳着那个冰溜子，那只手就能顺手接下来从棚上掉下来的冰溜子， 接下来了。 哎，中间一换手，那动作特别连贯，一气呵成的。 哎，这个也得注意啊。 是。 大桥底下那个好像我觉得倒是还可以，因为上面都是水泥的那个桥墩啊、桥面啊什么的，哎，把它戳下去就戳下去了。 对。 人家那个平房。房檐底下那个呀、啊，那个您还要是冻得比较结实的时候，万一那么一捅，把上面瓦片一块都捅下来了，这也是问题。 所以这戳和敲冰溜子这过程当中还得讲究技巧。 一般到中午气温高一点的时候，可能比较好弄啊。这个早晚特别凉的时候，它也掉不下来。 是，这也毕竟是刚刚入冬，相信后面还会有下雪的这样的机会啊。希望在以后化雪的时候，这结了冰溜子，大家伙拍完照新鲜完了之后，咱尽快把它处理掉，以免给大家的这个人身财产生命带来一些威胁和隐患，是吧？要不然今天和大家来聊聊两个话题，一呢是我答应昨天大家伙意犹未尽的那个话题啊，我和邻居的二三事，您身边那些有趣的邻居、糟糕的邻居、想认识没能认识的邻居，或者有过一面之缘的邻居的故事啊， 打过架的邻居， 打过架吃过饭打过招呼的邻居，对吧？大家可以聊聊你跟邻居的故事。然后呢，我们第二个小话题就是说说啊，这个冰溜子，小的时候您玩过这玩意儿不？好奇不？这家里有没有过敲冰溜子、打冰溜子、除冰溜子这样的经历啊？ 哎，您有什么好办法？ 是的，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啊！各位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这个我们的大城小事啊，这汉语拼的首字母就能查得着。 没错， 先关注再留言。今天和大家聊到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是我和邻居的二三事，另外一个就是我和冰溜子的故事。 好。您这接着想着啊，咱们接着聊着。 是， 昨天海淀区板井路四季曙光公园靠近北部的草坪那个地方啊，有十多名摄影爱好者带着马扎啊，架着三脚架子，扛着长镜头的相机，在这个3度的气温下去在那儿拍摄。 这是什么美景啊，值得摄影师扛着这样低温都在这拍摄？ 哎，他们拍的主题是一群红嘴儿墨绿羽毛身长大约10厘米左右的相思鸟啊、 哦、 这个叫红嘴相思鸟啊。 说实话这相思鸟不常见啊， 比较少见啊，因为它本身啊它不是咱们北京这儿这个原有的这个鸟类， 地产鸟。 哎，对，一会儿会详细的告诉您啊。这个摄影师们在这儿，哎，地上撒点米粒儿，这个小鸟呢就哎这一群就赶紧过来了，就吃东西啊。那么整个的公园里，人家统计了一下，大约有那么50多只这种红嘴相思鸟。那个记者也去了，到那一看，嚯，你看看人还挺多啊。说这个人家工作人员也介绍了。说今儿得有100来人上这儿来拍照片来，把道都堵了。哎，这市民张先生也是看见这个鸟啊，哎，这个来拍照的。说这个鸟呢， 从十月初就有，但是这个数量是越来越少啊。从前来拍照的人呢是比较多的，但是呢随着鸟的减少，拍照的人也少了。 嗯， 哎，直到这个27号的时候，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来了一部分， 这第二波， 哎，就增加了60多只。哎，这个摄影的爱好者听说以后，又纷纷的又来人了， 这回拍出来会更好看。 没错。这个四季曙光公园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啊，不设大门，不收门票 啊。 张先生说了，这个园子里啊常常有一些人啊，就是那些这个信什么什么什么的人啊，这个心善呐、就提溜这个鸟啊，鸟笼子，各种装着各种鸟的笼子上这儿来放生来。 哦， 哎，一边放还一边是嘴里念念叨叨的啊。他说了一个月前有俩小伙子就问我，这个摄影师经常在哪儿拍相思鸟啊。哎，这我告诉他们了，结果第二天就看见这园里头有鸟和人拍照了。 哦， 哎，这园里的一个环卫工人也介绍了，说今年这相思鸟出现了两回了，都是一夜之间就突然出现了啊，集中在固定的一片地方，不像是自个儿从这个遥远的其他的地方飞来的。哎，人家说了，这园里常常啊还有人拿着网来抓鸟啊，你看这放生的和这抓鸟的，你全都往这儿来，就是因为这个鸟。 嗯， 说往年呀，这个相思鸟到11月就没了， 就飞走了吗？ 它就会飞走了 啊。 但是呢，多数呢都是让人给抓走了啊，因为这个鸟呢，它不属于候鸟。 嗯， 哎，这个人家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说了，这个相思鸟啊，它是南方的留鸟，也就是说它是你要是不是人为的把它运到这儿来，它是应该生活在南方的，在咱们北京并不常见。这就来了个问题了，说这些鸟呢，那既然是放生的，您给它放到这儿来是吧，那您得让它能活下去呀。 嗯， 咱们北京冬天的这天多冷啊，这个专业人士也说了，说咱们这个相思鸟说到了冬天北京这个气温下，那就可能被冻死。这不刚才环卫工人和这位张先生都说了吗？这鸟是越来越少啊，说这个放生啊啊，它是啊，您认为是个好事儿、是吧？您这个您的那个善良是吧？但是你得考虑到这鸟的特性啊，你不了解它的特性，那你等于把它放到这个是吧？一个它不能生存的环境当中，那鸟不就是死路一条吗？ 就等于是放它去送死啊，是吧？ 哎、 而且就算是放生，一般都开春春天放生，气候变好有吃的时候放生。 嗯， 这寒冬腊月的您选放生？ 哎，这他们不管这一套， 是吧？ 就是即便您是春天放生，它越来越暖和，这一夏天过去了，到冬天怎么办？因为它不是迁徙来的，没有，他不知道怎么回到南方的这个路径。 嗯， 他的脑子里头那个导航系统没有那个迁徙的那个设备， 而且也没有野外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把这些长期这个家养的鸟放，包括一些其他的小动物放出去之后， 嗯， 您觉得是啊，放归大自然，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还真的就是像祁同老师说，死路一条。 对了，你要真是想啊，让他彻底的回到他的生存环境当中去，您最好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啊，像这种鸟您最好带到南方去放生去。 昨天晚上7点多钟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是那北航的晨星音乐厅的升降舞台发生了意外的沉降事故，有台上多名啊这学生加老师跌落摔伤。 你瞧，正在这个演节目。 哎，根据一名2014级的在校生跟记者说啊，这场晚会啊是为了庆祝某学院建立30周年，活动呢是下午5点多钟开始的，说现场去了好多人，除了学院的学生老师之外，还有一些已经参加工作的校友返回学校。 哎， 两层观众席都给坐满了。 嗯， 说唱到一半的时候啊，舞台中间的一块木板突然下沉30厘米。 好嘛， 2014级的学生小兵说啊，我还以为这是舞台效果呢。 啊、对， 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这已经是出了事故。 嗯， 昨天晚上呢，这学生小兵呢就被送到了医院接受治疗。根据他回忆哈，事发的时候还没反应过来，直到周围传来一次又一次的尖叫声。 嗯， 木板又下沉了2米多，失重感明显，而且啊，舞台一侧的那个 LED 大屏也掉下来了。 瞧瞧， 甚至有的同学都被磕伤了。小兵介绍说啊，事发之后啊，这老师迅速组织大家这现场的观众撤离，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来到舞台旁边啊，帮助受伤的学生，并且呢还统计一下这个被送到医院的学生和现场观众这些学生当中的名单啊，统计一下不在的同学的名字，挨个打电话。 统计表当中也显示啊，一共有25人送医，其中呢送到校医院的有2名，北医三院的10名，306医院有13名。而受伤的人员当中啊，有5位是老师，其中1个是辅导员，剩下的大多数都是大一到研一的学生。而且呢，这个受伤的部位啊，大多数都分布在头部和腿部，其中有1名老师发生了骨折。而记者也来到了事发现场，看到啊，这个舞台中间呢，距离观众席大概2米左右。在事发之后啊，就露出了一个大概长5米、宽2米大的缺口。整块舞台木板沉降，从上方能清楚地看到舞台下边的钢架啊，连钢架都裸露出来了。 嗯， 落在木板上的音响设备，落在台下的木屑、碎屑到处都是。事发区域呢，正好就在上方大屏幕的正下方，被这个封锁线也警戒。而舞台呢，距离底层水泥地面大概有3米高，沉降的部位就在舞台中间，距离舞台层面是1米多。两层地下都是水泥地面，也看到这地下空间啊，还摆了什么木柜啊，这些杂物。沉降的整块木板没有发生碎裂， 嗯， 木板的南侧舞台呢是有多根石柱来支撑，但是啊，在木板北侧和沉降处是没有石柱支撑的。 哦， 昨天晚上事发现场也多名民警和这个工作人员对舞台进行了现场勘查。晚上10点的时候，北航的工作人员就在这个小房间内啊，开这小型的会议室紧急商讨。有参会的工作人员也说啊，对这件事要成立专门的调查组，确认到底是安全生产事故还是意外事故。 嗯， 有关于舞台呀、钢架子呀、LED 大屏的这些相关厂商，明天将会赶到。希望这事儿最后能给一说法，是吧？ 哎，这警方也介入了啊。 据说好像是台上现场表演的节目啊，这个同学们动作太过于整齐划一，引发了共振。 共振的这个效果、啊。 哎，但是呢，这个舞台的设计啊，包括一些力学原理啊，最大的承重量， 施工的质量啊， 对，都是有一个相应的标准的哈。 没错。 所以说呢，这事儿肯定最后还是有一调查结果，也希望所有受伤的老师和同学们能早日康复，是吧？嗯， 本月初京张高铁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了发改委的批复。 嗯， 也就是说这个京张高铁呢，很快可能就要进入这个，是吧，下一个阶段了。 是。 那么在这个过去老的这个京张铁路上啊，有一个清河车站。 嗯 啊，这个在这个新的规划当中呢，应该是可能是始发站之一吧。 啊，老车站新用。 哎，虽然具体的设计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 嗯， 但是呢却引发了铁路学者王威的一个担心。 哎， 是念威还是念怀？ 是王威。是个好事，他担忧什么呀？ 他说呀，这个高耸林立的现代化写字楼和川流不息的京新高速城铁13号线来来往往的列车啊，就是周围是不断的产生着巨大的变化的，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上地和西二旗两座铁这个城铁站之间呀，还遗存着一座老火车站。 嗯 啊，这是一处活着的历史建筑啊。北京市这个市郊铁路 S2线在这儿停靠，那么延续着老站的生命。 是 啊，虽然车内站里头人比较少啊，也就是偶尔有一些乘客呀在这儿买张票来去匆匆， 但还是有价值的呀。 哎，这个车站还是存在的。 是， 那么是一个青灰色的站房，坐东向西啊，和南北纵横的铁道呢相互依存着。乍一看呢，就不过是座寻常的小站。 嗯， 但是呢，因为历年来的改扩建，这个站房最初的模样几乎已经被掩藏的一点都看不见了。 嗯， 哎，但是一些细节的地方呢，仍然可以露出它的百年沧桑。 比方说哪些细节呀？ 哎，在这王先生的引导之下呢，记者也到这个站房南侧绕过去看了看，看到有一块竖着嵌在墙上的匾啊，这上面写了4个字“清河车站”， 嗯， 是描红的。这块竖匾和老站房是同岁的， 哦， 我说这房子盖起来以后，这匾就镶在这儿了， 是吧？ 看上去是古朴沧桑啊。在站房的北侧，同样有一块竖着的匾，但是已经被水泥糊上了啊，并且被其他的房屋遮挡了， 也看不出来匾上是什么字。 应该也还是这个清河车站的这个名字。 嗯， 那么在海淀区文物委的海淀区文委的文物目录当中，记者能够查到京张铁路清华园车站 但并没有清河站的这个记载 啊。那也就是说它不算个文物， 不知道现在怎么算它啊。那么记者就以铁路爱好者身份致电清河车站来证实啊，说你们这儿是不是文物啊。人家清河车站说我们不算文物、 啊、真不是 不是文物项目，没有人来给我们评定过，也没有人来给我们挂过牌啊。但是好像有海淀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上这儿来走访过 啊， 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么这位王学者呢，就想说，如果能够对清河车站进行保护，等到修建清河高铁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老站房啊细致的整修一下，和现代化的高铁融洽的相处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北京北站的保护模式吧，哎，西直门车站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变迁，后来呢成为了京张铁路的起点站，现在呢有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北京北站的建筑。哎，原先他们建了这个新的以后，把原先的西直门火车站的站房呢作为一种工业遗产把它保护下来啊，就类似于像什么798呀、什么首钢啊，是吧，这样的一个这个保护，哎，和崭新的北京北站是同处并存， 这不挺好的吗？ 对了，那么这清河车站能不能也做到这一点呢？目前呢，王先生已经向这个官方啊进行了一个申请，请有关的部门对他进行文物鉴定。假如说真的有保留的价值的话，那最好把它留下来。 首先得让它变成文物项目，然后才能再想能不能新站老站共存，老站怎么扩建，怎么样保存新站老站的原貌，新站和老站之间是一个怎样的衔接，是吧？ 毕竟是100多年的老建筑了。 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的这个历史文化价值的。 哎， 这样古朴的一个车站就掩映在这个苍山之中啊，我倒觉得真的车行至此处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呦，别有一番风景， 引起一个回忆、 是吧？哎，你看这儿还有一个古朴的小站呢。 是， 万一这站旁边哈、再有详细的说明，始建于哪站，中间经历过什么，它见证过什么，我倒觉得这文教价值就来了呀。 没错， 是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我跟邻居的二三事和我和冰六子的二三事啊。 怎么样？ 于是老宋说，小的时候在胡同里住，下完雪接的冰凌啊耍着玩，后来当冰棍吃了 啊，当冰棍吃了 说小时候好像没污染，吃了也没啥事， 也就那个年头啊 我估计您是吃的少，吃多了一样会坏肚子的。 没错， 实在人说啊，要说冰六子，我们这几天每天上下班都冒着那个沙河铁路桥上常常冰六子悬在头顶上时刻掉下来的危险，我们快速通过桥下边，一直也没见有人来铲除这个冰雪冰六子，所以说这还是挺让人揪心的哈。 那您要是天天从那儿过，您就戴一个厚点的帽子啊，这保护一下。 我还说自己戴一长点的棍儿。阳春白雪说啊，我跟我邻居相处的非常和谐，虽然啊他们都来自不同的省份，但是在一起就像兄弟一样。这么说吧，他们出国读书啊或者旅游啊，都会把家里的钥匙车钥匙放在我这儿保管。 哎， 这别说，多少还带点老邻居的意思哈。 没错， 这个实在人说啊，我们当时入住的是这个昌平的经适房，入住之后啊，这个状况也不是特别好，这房子里有一些质量问题，但是啊，我们和这个从这个各个区住到这儿的业主们啊，建了个业主群，谁家有什么事儿啊，缺点啥少点啥呀，一起就去物业理论，大家伙集体在群里、讨论想法办法来解决。现在住快一年了，大家虽说有的人还没见过面呢，但是已经是老朋友了。 是啊，你看有了新的这个交流的平台。 M7 说啊，搬到新小区10年了，一梯两户。哎，您这小区不错哈，说和对门邻居老死不相往来，相安无事。 一直没见过是吗？ 老死不相往来和相安无事这俩词儿放一块怪怪的啊。他后边还解释了，说谁也没麻烦过对方。 哦， 表示意思就是说还不认识啊，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但不代表没有交往的可能。万一哪一天同时回家或同时出门的时候碰上了，那就谁先张口打声招呼呗。 有机会交流一下吧，像过年的时候包个饺子是吧？ 是吧？ 就怕过年的时候人家都走了。回老家， 用我师傅的话说，今天我们家买了姜买了蒜，缺几只大闸蟹。 哎，好嘛。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我和邻居的二三事以及我和冰六子的二三事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或者短信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 城小事， 大城小事，聆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也不知道今天咋了，我这嘴皮子不听使唤了，老瓢啊！各位听众朋友们要原谅我，我保证明天就恢复正常啊。 好嘛。 2016年春运的火车票窗口售票今天开卖了。 哦。 从今天开始啊，旅客呢可以通过窗口购买春运首日，也就是2016年1月24号的车票。 哎， 记者上午呢走访北京站也发现啊，由于目前呢距离春运开始啊还有点早，而且啊这网络售票已经提前2天开放了，所以啊今天来窗口买春运火车票的乘客并不算多。 嗯， 而且啊一些热门线路的部分车票已经没票了。根据铁路部门安排，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电话3种渠道的预售期是60天。 哎， 而火车站的窗口、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这些渠道的预售期是58天。 就是提前2天，这个其他的平台开始卖了。 哎，人家互联网、手机客户端和电话这些渠道是提前2天开卖的。春运增开的旅客列车的火车票呢，是从12月16号起开始发售，预售期是40天。 嗯， 上午9点，记者就在北京站的售票处看到啊，等待购买现场车票的乘客不算多，并且啊，随身携带较多的行李的这样乘客也不算多，基本上大家都提前买好了票，等着到这儿来。 嗯， 经过记者询问发现啊，大部分乘客呢都在买当日的车票，而不是买58天以后的车票。 是。 根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由于这个预售时间比较长啊，买票乘车人的这时间不会特别集中，而且现在网购也方便了，能在家解决的都在家里解决，没必要这个顶着寒风腊月的在窗口排队买票 了。 后来呢，记者也登录了12306的售票网站，发现啊，1月24号从北京开往长春、吉林等东北城市的 K 字开头，就那快车啊，现在呢所剩的票都不多了， 哦， 部分车次那票已经卖完了，动车或者高铁的票目前还剩了很多余票。 嗯， 这也就意味着啊，大部分乘客已经通过网络完成了购票，而通过窗口购票的人群啊，在车次啊、座位等级上的选择，那可能就不如人家网络购票选择会更多， 所以还得早点下手。 哎，到窗口购票的人啊，可能会随着春运的临近而增多。 嗯， 但整体来说不会特别多。有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啊，现在因为网上购票和电话购票啊，会分流大部分的购票乘客。目前呢，北京站已经开了窗口，完全能够满足窗口购票人群的需求。上午10点左右啊，北京站窗口购票的人数是有所增加。 嗯， 这个时候售票大厅里27个窗口开放了21个，但是啊，就排队排最长的队伍也不到30个人。有一位正在排队购票的乘客跟记者说，我就买今天当天的票。 嗯， 他说啊，他想买的春运票啊还没到开售的日期呢。春运票我肯定是会提前买，但就现在买也太早了点，等等再说吧。 好吧，哎，这就说明大家现在都不那么死乞白赖的了，是吧？ 是因为大家的选择更多， 嗯， 购票的方式更加的灵活，时间也更加的充裕，还真的是没必要只选择一种又耗时又耗力，我只站在窗口买，还选择更少的这样的渠道去购票。 嗯， 所以这现在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嘛，是吧？ 哎，这个而且这个周边近距离的还有其他的交通方式也比较发达了。 是的。 路呢也比较好走啊，时间也够快，所以大家多种选择吧。说到了这个选择啊，有些人呢他就选择了一种啊这个非常不好的方式，来面对生活。有人在这个一个 QQ 群里说，嘿，有没有人想买那个什么冰毒啊，我这有 啊，贩毒啊。 这也太明目张胆了， 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啊。 哎，当然了，一出现哈，就被举报了啊。这个现在呢，这个法院呢已经开始审理了。这个海淀区检察院指控说，今年的2月23号，有一个姓石的和一个姓彭的还有一个姓李的这么3个人，在海淀区苏州街的一个小区里啊，这个来通过他们在 QQ 上吸引来的这个买家吧， 嗯， 来和这个所谓的买家来进行 早就联系好的 啊，这个说这个6000块钱啊，也不是多少多少克的冰毒啊，这个民警呢，当然已经接到举报了，就在这儿已经布好了这个天罗地网了， 嗯， 啊，这个交易刚一开始，这民警呢就把他们给抓了，就出来就抓捕他们了， 没想到这三个人还挺怎么说呢，挺横的 啊。 这民警来抓他们的时候还拒捕 啊。 哎，最后抓住以后啊，这三个人说我们这不是冰毒，我们这是假的。民警一看，这到底是什么呢？ 是什么呀？ 原来是冰糖。 冰糖啊。 哎，所以呢这三个人就是想用这个冰糖呢来按着冰毒的那个价钱卖，然后骗点钱。最后还是被民警们都给抓获了。 嗯， 当然了，在抓获的过程当中，这个民警啊也受了伤了。那么最后呢，当然这三个人呢还是在法庭当中受审，他们究竟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那么最后法律来定夺。 这身上犯的事儿可多了去了，是吧？ 没错， 这再穷再没钱，或者生活再拮据，绝对不能以身试法，践踏法律底线，是吧？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大城小事啊又要进入到我们丰台达人秀的环节了啊。我跟季彤我们俩给大家讲故事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 嗯，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季彤， 明天见。 再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创造丰台之美，汇聚幸福社区。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的是文化达人华树林。 大家好，我呢是来自于北京丰台区十二中杨桥学校的这个特聘教师。哎，我的这个任务在学校里呢主要是普及国学文化，传统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进学校，我们已经进了学校，这个确切的说啊，搞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十几年了，进学校呢有20几年了。我从事的这个专业呢主要是研究绢的软变形工艺。顾名思义呢，主要是绢采用的材料制作过程当中需要软变形，把绢变成绢花，变成人物，变成绢扇、绢灯。绢人呢，它的历史呢比较久远，有1000多年的历史，装饰、摆设、陈设用的。 您是现在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传承这份技艺呢？ 作为这个传统工艺啊，优秀文化呢，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的一个一个点。那么我们每个人物都有个故事，我们要通过这个造型艺术做出来它的美来啊，同时用这个故事呢来传递给学生们，贯彻了这个中华民族的啊这个孝悌节义礼仪廉耻，在这个里头呢，可以说进行了也对他们进行了素质的教育。我们平时呢，这个进入这个文创会啊，丰台搞的啊，还有什么这个丰台的搞的历史的有些交流会啊、展示会啊，特别是在十二中，我们还每次招生之前呢，还要进行这方面的表演啊。那么我们主要进这些社区呢，这个主要是宣传我们这个绢所的一些工艺，激励孩子们爱祖国、爱民族的工艺和文化。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来自于丰台区社工委的工艺达人范寿春，之前也是一名老师，而他现在是同心事务所的负责人。自这个事务所成立以来，在社区展开了大量的公益服务。除此之外，范所长还多次展开扶贫支教活动，先后在河北的涞水县、易县、万泉县、怀来县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组织了捐赠大批教育教学物资和图书学习用品。而对他来说，虽然现在已经离开了教师岗位，但是心系学生的初心一直未改。 我这个所呢已经时间比较长了，因为我原来是教师啊，退休之前是中学教师，所以呢比较关注，尤其是那些这个比较相对比较贫困地区的山区的农村学生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他们的生活状况，我是比较关注这个，想自己呢为他们做点帮，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帮助。我可以联系了很多的教师， 教育界的朋友，带一些老师去帮助他们老师提高一些教学水平的这个智力方面的支教。后来呢，就是随着2000年以后吧，就走出北京，到了北京周边的一些河北省的贫困县、贫困地区、山区，经过一些朋友介绍，我就亲自去考察，走了很多的这个贫困地区，围着北京周边一圈吧，200-300公里范围内吧，走了很多地方。所以呢，这些年就带这些志愿者、社会上很多热心公益的人，甚至单位、企业跟着我一块儿带着人去，给他们进行了各方面的捐助。这个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嘛，俗话说。所以从自己来讲，精神上